像是豆浆油条。 朋友 Turn off my radio， 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？爱你不是两三天， 要一起吃下去，味道才会是最好。始终也知道，只有你对我最好。